假如你心里只有一个人，我当然是你的唯一。假如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那一定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心里再有流露你的真情，如果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我希望还是我的错。请听我说明啊，别离开我，可是我为爱在忙。在忙

证据是什么，民主怎么做，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比四十九，火云和太乙，敏感或河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那些古老的传统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莫嘞，哔哔哔哔巴啦嘞，哔哔巴嘞。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，你不能这样 前，你是怎么了？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为什么

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